行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逃避，而是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多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邓立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咁记得收睇同埋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 哇，大家好啊！ 喂，早晨， 早晨，新年快乐！今日应该系年初九啊，都今日都拜下年先啦，先我哋成斋，我哋成讲我哋旅游旅游，最紧要大家玩时候开开心心， 同埋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冇身体健康去边度玩都冇意思。 冇错。 好啦，咁就欢迎收睇同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嗱，今日已经去到咧2月24日，亦都系我哋农历年嘅年初九啦，系我哋播出嘅第28集。咁我哋孖宝咧已经连续2个礼拜休息咗，因为由于农历年啦，今日好多活动啦，大家就出去旅行啊，去玩啦。咁我啊 double 啊。自然是直腳是不會停的， 都是要去玩的， 都要去玩的。過年時候大家都知道旅行就可能機票酒店都貴的，我都比較怕是大時大節出去旅行，我就當然香港人要支持香港的本地旅遊啦。於是我就如果平時有留意我的節目知道我都非常喜歡踩單車，除了海外之外，其實我經常都在香港不同的地方都踩單車。不知道有沒有踩單車的朋友都聽過，叫做初一年初一的單車大欄，究竟是什麼呢？我看看這一張照片是我之前的，是啦。咁其實如果有踩單車嘅朋友都知道咩叫做大欄。大欄一般嘅路線就係由大圍啦，經依個大埔道落深水埗，咁之後咧就經過美孚啦，去到荃灣西。其實依個見到就係青山公路，你叫青公啦。其實對面就係依個柏麗灣啦。咁見到嗰日年初一咧車唔多嘅，你見到個飛馳，同埋嗰日咧天氣非常之好啦。咁我就喺依個嘅公路道咧就飛馳啦，咁由荃灣西啦，我哋下一張相見到去唔同嘅地方嘅，跟住去屯門啦，呢度就係大欖水塘啦，就好辛苦咧，爬上去，咁啊嗰日天朗氣清啦，好正嘅，由荃灣西、屯門、元朗、上水、粉嶺、大埔、吐露港嘅單車徑，咁呢度就係荃灣嘅貨櫃碼頭路啦。平時呢度咧就好多唔同嘅貨櫃碼頭咧，好多貨櫃車出入嘅，咁嗰日初一。所以就冇車，咁我就一個人就可以佔據成條馬路，走去踩車啦。咁啊，跟住又翻去沙田啦。其實全程咧總共都成100公里嘅。 哇！ 你見嗰日咧陽光普照，其實嗰個全程踩115公里嘅。由於我爬咗上山啦，又上又落啦，咁所以超過100K 嘅。咁啊，路程有都大部分都係經過公路啦、馬路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嗱，依個就一個好靚嘅，依個就係一個喺個博愛醫院附近咧，叫做時光隧道。好多人咧都話：咦，究竟依度去邊度咧？其實一條行人隧道。咁但係由於佢咧嗰個隧道咧用綠色嘅啲嘅膠，好夢幻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度做一個 model 一個嘅 pose， 咁就好似走入時光隧道。但係呢度就係香港嚟嘅。 哎呀，好靚啊！呢度真 係。所以成日講咧，最美風景咧，雖然海外好多，但香港咧只係騎住單車都揾到好多好靚嘅景點啦。咁呢個一個我哋成日叫做時光隧道。如果踩單車有咧，就知道呢個就喺元朗博愛醫院附近一個行人隧道。咁啊，嗰日啱年初一冇人嘅，平時熙來旺養嘅。咁啊，嗰日咧就天氣又好啦，人好多人拜年。我就神急咁早6、7点出發嘅， 好有毅力啊！真係， 所以嗰朝早冇乜人嘅，同埋經過咧，開始啲人神問候。 佢同你拜年係啦，啲狗仔同你講拜年， 叫做十全十美，鼠搶鼠威，因為有犬啊嘛。係 啊， 所以過年咧就係一個狗仔同我過年啦。咁所以其實踩單車嘅旅程裏邊咧，都會短短地，但係都會見到有好多好好嘅人同我拜年啦。狗仔見到我又吠下我啦。咁所以其實都幾正。咁我跟住依個就一個文物徑嚟嘅， 咁啊 踩到去，咁啊所以全程成100公里，咁但 係踩幾耐㗎？ 我由朝頭早6点零钟開始食完早餐，嗱你見到呢個圈啦，係啦，依個就係一個嘅地圖啦，見到一個框圍咗，你叫做一個大欄啦，遊咗一個半個香港，咁咪見到一個完美嘅 complete 嘅， 好靚，我呢個心形咁啊，喺另一個位見到， 喺依個個心少少破破爛 爛啦，用少少呢個， 咁其實所以其實旅行有好多方法，咁我就比較中意用單車，咁但係啦，安全好緊要啦，出車之前要 check 下自己啲車嘅零件啦，有冇安全嘅頭盔啦，同埋都要睇個路況啦，因為我哋踩車的時候都是踩公路的，所以都很小心。咁呢個就係我過年就係一個初一就唔去拜年， 非常之精彩， 就去咗呢個嘅踩單車， 非常之精彩。 我哋一直喺我身邊咧，一位好漂亮嘅女士咧， 真係咁啊！肥妹中我都叫做靚嘅，唯有咁講啦。 係啦，我係 Apple， 係大家好，大家好。 咁啊 ，Apple 就係我今次過年之後咧，我哋嘅特別嘅嘉賓啊。咁啊，首先 乜都唔讲先，介一介绍下今日 Apple 医生打扮，我谂好奇怪。 其实个主力系个头 嘅。头呢度点解有个长毛挂咗喺度咧？ 长毛个 friend， 长毛个 friend。咁啊，介一介绍呢个咩先？ 系啊，咁啊，即系当然呢一集就讲古巴，咁我梗系要出个精神领袖哲古华拉啦，系啦。咁就都系要扮下嘢啦吓，即系古巴迎接呢个 topic 啦。咁就都系呢个头巾嚟嘅。咁啊，其他花就都系因为。即係新年都未過，咁所以令同大家花開富貴一下咁樣嘅。 好 ，Apple 就今集你嘅嘉賓，頭先你都開咗個題啦，就今日咧我哋嘅題目就係古巴啦。咁呢個地方其實我一直都好想好想介紹，但係苦無機會，因為我未去過。我都唔係揾到好多朋友去過，咁所以我突然間有朋友嘅朋友介紹，我講誒佢有個好好嘅 friend 喎，啱啱應該都一段時間。 我2013年去嘅，係啊，去咗古巴。 咁呢個地方，大家如果之前有睇即係。 最近有新聞啦， 交叉 TVB 啦，曾經一個出名嘅旅遊節目咧，即係遙遠的即係國家定國度啦。咁啊，洪永城咧就去過古巴，咁同埋古巴嘅地方就係一個熱情嘅夏灣納啦，佢又充滿咗好浪漫啊，好嗰啲風情啦，亦都有呢個嘅煙絲啦。 哇！真係諗翻起都好想即刻飛過去。 同埋可以介紹咦？我見到啊， 我帶咗個朋友上嚟，係啦，呢個古巴嘅公仔咁咧， 呢個朋友 咁啊，都係喺即係夏灣納咧，周圍都見到佢哋嘅造型，陣間都有啲相介紹嘅。咁其實呢個公仔咧，佢個特別之處咧，其實佢雖然而家係一個黑人啦，其實轉個彎咧，其實可以變翻個白人嘅咁樣。係啦，咁呢都係佢哋嘅手工藝啦，喺即係當。當地嘅手工藝好有民族色彩嘅。 呢個係佢哋嗰啲當地婦女嘅一啲傳統嘅衣著。 係啦，即係就呢個都係傳統衣著嚟嘅，係啦。咁佢哋就頭巾啊呢啲小不免啊，好色彩斑斕嘅佢哋。咁如果你特別佢哋啲膚色好黑噶嘛，即係好 honey skin 噶嘛，係啦。咁咧就有亦都混咗西班牙種啦，因為當場咁，所以有本地嗰啲。 喂，佢嘅頭巾同你有少少即係好對應喎。 所以就係 friend 嚟嘅咁樣。 呢個好朋友冇名嘅呢個女仔。 呢個冇啊，暫時叫做古巴女郎咁樣啦。古巴女郎咁。 咁啊，見到好熱情嘅 Apple 上嚟啦，咁啊，不如介紹先 Apple 本身你嘅工作背景 其實咧，我都做咗20年咧社工噶啦，咁 即係幾歲可以出嚟做社工？好後生啫，就係 好後生睇得出係嘛？咁咧就主要做青年工作啦，咁但係期間咧，即係一路由細個即係到而家咧，都好中意旅行嘅嚇。咁啊，都感謝我爸爸啦，好細個俾我出道啦嚇。咁啊 ，so far 而家都去咗74个国家噶啦， 74个国家 係啊，因為早出道， 即係由幾歲開始就喺媽咪嘅肚裏邊就開始。旅行啦， 早出道咁啊，系啦，系唯有系咁講啦嚇。咁就去到好中意去睇到唔同嘅地方風情啊嚇。其實即係好老土講一句，即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呢件事係千真萬確嘅嚇。咁亦都可以洗滌心靈啦，擴闊視野啦。咁啊，所以祝大家都能夠喺未來呢一年裡面咧，能夠即係能夠再將自己嘅擴展嘅。咁啊，都多謝阿寶寶咁樣咧，就俾我今日上嚟可以同大家分享古巴嘅風情。 每一個上嚟嘅特別嘉賓都冇必有一條密嘅答嘅問題，就係究竟喺你嘅行咗70几个国家裏邊咧。如何解讀你心目中的深度旅遊？因為我哋節目咧唔係一個懶人包節目，我哋都唔係非一般嘅旅遊節目，我哋希望能夠比較係 in depth 啲、深入少少。上次人嘉賓都有深度嘅，咁既然 Apple 既然咁有心帶埋呢個頭巾啦，但係呢個古巴美女上遊，咁呢條問題一定要考考你。喺你去咗咁多國家裏邊，你嘅體驗啦，咩叫做深度旅遊呢？ 其實咧，我好中意咧，就係唔係講吃喝玩樂嘅。其實咧，所謂深度旅遊咧，都要從我自己覺得咧，都從自己嘅閲歷啊、經歷啊同埋睇法嗰個。開始諗嘅，咁去咗咁耐啦，即係咁多經歷咧，其實所有深度旅遊咧，我估計就係喺即係前期嘅準備，到你真係去到經歷啦，再到後期咧，可能都係叫做深度嘅，因為咧而家咧，即係以前我哋當年去旅行咧就冇 internet 嘅，其實真係要去到咧先至去揾酒店啊，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我感覺就係你去旅行都係啦，你去確認一下。因為 internet 有曬嘅啦嘛，啲相啊、介紹景點啊，基本上你去確認啊，我去咗啦咁樣。所以前期就係可能你之前都要搜集一下資料，知道當中大約。我又中意睇下啲藝術文化、政治嘅，即係唔係叫政治嘅，又睇下佢哋嘅嘅環境係點樣啦咁之前喺古巴嗰個狀態就知道佢係一個共產國家，係啦。咁啊翻嚟咧都仲可以所謂嗰個回甘咧，就係深度，就係你翻嚟繼續去關心翻呢個國家本身或者個地方本身佢嘅人民風情咁樣，然後最重要梗係分享啦，係咪？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深度旅行啦，令到佢嗰個地方吸引嘅。咁啊，如果講開即係我哋一路咁樣講啦，講喺前期咧都好想分享嘅。其實去古巴之前咧，因為我當年早啲去啦，咁 嗰時去 年份是幾耐？ 係2013年，咁啊就未係係啦，未係話叫做好多人去嘅，即係嗰陣時。咁咧佢哋嘅 internet 嘅發展係好鬼死弱嘅，即係譬如唔同我哋而家喺 booking.com 咁就打個字即刻可以 book 到酒店。咁咧就喺準備都準備咗好耐㗎啦，準備大約即係七八個月前要準備啦，同我去之前係啦。咁咧就發現咧有條 news 喎，咁啊嗰陣時 CNN 有條 news， 但係得 CNN 有嘅啫，都係嗰個交叉交叉 TVB 嗰個報出嚟嘅，咁我就去 search， 就話咧古巴嘅夏花娜咧有呢個疫症喎，咁樣，咁當時我好驚啦，喂大鑊喎，咁啊又唔知個地方係點，好神秘啊嘛當時。 邊類嘅疫症咧？ 就係嗰個霍亂。 哦，霍亂。 係啦，就話啲水有問題，咁你諗下，即係呢個其中一個都好擔心啊，咁但係又話咗唔使打針，我都冇打針去嘅。咁啊，去揾啦，咁你淨係得 CNN 有嘅啫，嗰啲條料。咁我就 send 咗個 email 去當地嗰啲 hostel， 即係幫佢 book 嗰啲人民咧，即係啲嗰啲嘅地方就問啦，究竟係咪真㗎咁樣？ 但係嗰時2010幾年時，係 都要5日之後先復翻我嘅， 都算快㗎啦， 都算快㗎啦， 5個月之後復你， 佢5日都要復翻我咧，就話唔係㗎，嗱定係得 CNN 有，就因為美國咧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唱衰我哋嘅，即係唱衰我哋呢個地方嘅，根本就冇事發生，我哋一路咧都係即係相安無事，好開心嘅。你唔好聽佢哋講啊咁樣，咁啊都梗係信當地人啦，係咪？咁啊當然去到之後咧，咁啊再同嗰啲即係人民咧去確認一下，究竟係咪真係有疫症？佢冇，從來冇呢啲事發生。咁啊只係咧，即係可能 CNN cap 咗一張圖，就有一架車，我哋啲即係嗰張圖咧就有架水車。嗰啲人民咧就去攞水，就係咁嘅啫，就話佢爆發疫症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你會見到呢一類嘅國家咧，因為佢封鎖新聞嘅，咁就你唔會知道外邊係點，咁啊唯有真係去到當地先至再即係抱住個戰戰兢兢，原來去到唔係咁咧，嗰個心情又好唔同嘅。 所以正正之前你如果你講一樣嘢咧，我諗翻起我曾經早幾集訪問過一位去過伊朗嘅香港女記者咧，因為伊朗都係一個曾經 so call 一個叫做邪惡族心國啦，即係大家都聽到喂，當年依個伊朗都曾經同美國嘅關係，當然到而家都唔好，咁但係真係有好多好負面啊，或者啲好恐怖嘢，大家去之前都因為。在所有的外國的媒體裏面，伊朗就是一個很邪惡，一個窮困， 很多罪案發生， 但 是 我那個朋友去完伊朗之後，他發覺，哇，不是Joyce，伊朗是一個很有文化，很有歷史，是一個人很nice，很friendly，而且不是一個那麼邪惡。 是2017年4月我都去了，所以是非常之啱的，同樣古巴有這麼熱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有時去旅行都要將這些偏見成見擺開先，有時我們去旅行都會找一些資料，但是既然看資料，為什麼不親身去呢？所以呢我哋都讲咗今集嘅题目啦，就叫做爱上一个矛盾的国家。 冇错。 咁呢个一个爱又恨嘅地方。不如我睇下啲相啦，喺网上揾咗一啲相系关于古巴嘅，讲咗咁多，究竟呢个嘅神秘国度系点样呢？嗱，古巴就系一个位于喺加勒比海北部一个嘅一个群岛国家啦。吓，咁你见到其实嗰个环境咧好靓喎。 哇，系啊， 天气 真系 系咪？佢嘅建筑物咧 好有西伯特色嘅。 冇错啦，咁系自上世纪60年代初咧，头先正正讲咧就同美国断。交之後咧，長期係面對西方嘅經濟封鎖啦，所以你見到其實喺個古巴嘅市面上邊，我哋可以睇一張相，其實佢有少少好有50、60年代，好似個社會已經進步緊啦，但係佢仍然保留一種咧。我會覺得雖然它不是很現代化， 是 但是你會看到出來的畫面是非常 非常非常。這個就是古朴裡面的美麗，就是所以正如說講我矛盾，就是你去到那時候覺得，因為一見到啲咁舊嘅嘢咧，就覺得喂係咪污糟邋遢啊？即係呢個矛盾。但係去到之後咧，其實佢哋唔係，你見到街道係相當清潔㗎嚇。 哇！你會見到嗰、那個建築物的顏色對比，同埋你見到最得意的時候，點解話好像停滯不前咧？你會見到嗰啲車啊， 係啊， 係咪 好型好中意？ 嗰啲係50、60年代一啲係 Chrysler， 一啲美國以前啲 Cadillac 嗰啲咧舊嘅啲轎車。咁由於講過啦，即係同美國嘅關係就斷交之後咧，佢就受到西方好多國家的經濟封鎖，令到呢個島國幾十年來咧都唔能夠好有一個同現代化嘅發展啦。咁但係所以隨街都見到50年代嘅古董車啦，而路邊全部都是一西班牙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特色建築，所以你看到雖然它是舊，但是舊得來 好靓， 好靓， 好正啊！ 系啊， 同埋你见到好多人咧喺街上边咧食咩 雪 茄，系啦、啊，你成日见到我哋话，咦，靓嘅雪茄喺古巴边度咧？你嗰边都冇有试下？ 当然啦， 虽然我哋唔好鼓励， 系啊，冇错冇错，呢张相我都冇摆出嚟。 我睇睇下张相，你见下嗰个喺古巴市面上，嗱，其实呢啲就系嗰啲嘅当地， 哇，呢啲系你通街都会见到噶，系、 啊，呢、這个就系当地啲古巴人啦，佢哋咧有几样嘢必定系除咗雪茄之外，音乐， 音乐系走唔甩嘅， 系啦系啦。咁你就見到似咧古巴嘅國景，其實就好似去咗時光隧道一樣， 冇錯， 翻翻係半個世紀之前嘅光景。你有冇同啲當地嘅古巴人有時傾下偈啊？ 一定有啦，係、啊，即係呢度就仲要係走埋去同佢哋即係 jam 下歌，咁雖然唔識唱。 考考你西班牙 How are you 仲點樣點講啊？ 梗係唔記得啦，Muchas gracias 就識講就 Thank you very much。係 啦，呢、這個因為咧點都曾經係西班牙就統治過啦，咁所以咧喺嗰邊咧通行嘅唔係英語， 係啦，就係、是、西班牙文。 係啦，西班牙文、嗯。如果大家真係好想去，認識嘅國家，我都 suggest 大家 take 個短嘅西班牙 course， 會好開心 嘅，因為你容易啲同當地人溝通啦。咁、啊、我哋睇一張，其實當地人啲皮膚咧係啊，先就等於見到一個西班牙女。 冇錯啦，佢係有黑嘅，亦都係有白嘅咁、啊、 但係你會見到個色彩好斑斓， 好斑斓啦，所以襯落去咧個底色咧好鬼靚咁樣。 哇！ 呢、這個我都有相，我陣間都可以介紹下。呢、這個喺 Trinidad 嘅，即係喺千里達嘅其中一個沙灘。 哇！唔睇就以為喺啲泰國。 呢、這個一定要去，冇錯，一定要去。 天然海同埋啲沙灘係咪好細滑嘅啲？ 是没错， 嗯， 好好靓嘅呢度，那个景致咧，即系你行个沙滩，你系望唔完嘅。点、解个沙滩？因为咁你360度，你都望唔完那个沙滩嘅海岸线嘅咧。 咁啊，先都讲过啦，美国即系同呢个嘅古巴断交啦，去到2014年咧、嗯，就古巴同美国关系啱啱即系其实都系破冰， 系啊，有少少破冰。 应该系奥巴马啦， 系、啦， 系啦，我哋睇一睇张相，你啱啱啦， 咦哇， 系啦，呢、這个就系当时应该系古巴嘅，我唔知咪总理， 劳尔系嘛， 劳尔啦，咁啊同即系上任嘅呢个美国总统呢、這个奥巴马，唔系 Donald Trump 啊， 系啊。 曾經有一個破冰啊，咁2015年就正式復交嘅，咁啊隨住就禁制逐步解封啦。但係古巴似乎係無可避免需要做一個變天 啊。係啊， 所以我哋睇睇下張相，其實你會見到古巴個點解咁矛盾的地方，佢就係唯一而家仍然係一個走呢個嘅即係社會主義嘅國家啦。誒，呢、個正正啦，喺街頭係咪周圍好似啲小販檔咁樣嘅？ 嗱，呢度咧就有啲有呢、這個我懷疑佢係嗰個古巴嘅雪茄廠嘅門口嚟嘅，係啦，即係應該係嗰個門口，應佢就唔會周圍有得賣嘅嚇。咁、但係即係旅遊區啊，好多古巴嘅即係煙廠，即係賣呢啲雪茄嘅店咧就會有呢啲地方咁樣做咯，咁有啲好平嘅，即係我哋一蚊美金一支咁樣。如果去到個即係喺夏灣南遠少少嘅地方咧，咁佢亦都有一個田嘅，即係有個田係做呢啲嘢嘅。咁就不同地方都有得做噶啦。咁佢揾啲即係雪茄葉咧包住啲煙絲咧，咁啊可以好響好。好正嘅，其實即係你點都要試一啲嘅。 呢啲都係全球如果出產即係、最靚嘅雪茄，我諗咧古巴都係 冇錯 數 一數二。所以其實雖然咧佢就話被人哋禁制咧，但係其實佢呢個國家咧全部都自給自足嘅，係啦。咁特別係呢一個傾銷，即係佢可以外銷佢嘅雪茄咧，都係賺咗好多唔少錢嘅。咁陣間我都會講下究竟除咗雪茄之外，有啲乜嘢係外銷嘅咧咁樣。 咁所以古巴咧，即係隨住呢個同美國嘅關係解禁之後咧、其實好多人都趁住呢個國際關係一個重要時刻咧。都是踏進呢個全美洲唯一實行呢個社會主義嘅鐵幕國家。嗱、張相咧，你見到當地嘅人民其實佢都係好簡朴嘅啫。 好簡朴。 係啊，你見到嗱，頭先你講有白啦，皮膚有啲亂黑啦、你會見到嗱，可能右邊有位坐喺度嗰位，可能同呢位古巴姑娘肌膚又比較相似啲。 轉身先係啦。 咁但係咧，其實左邊啲姑娘咧，都佢哋都係好南美洲嗰啲咧，佢係少少係白得嚟，但係咧少少即係好南美洲色彩。 拉丁啊，南美啊咁樣咯。 咁但係見到個城市嘅國家你好似融融爛爛，冇乜發展。咁其實係咪一個冇乜發展嘅國家？咁入邊並未必係嘅喎。 嗱，講真，佢嗰啲即係街道啊，或者係啲建築物咧，確實係有啲融融爛爛嘅。咁雖然啲車你見到係50年代啦，嚇、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佢哋咧就喺個硬件裏面可能冇乜發展，但係內在咧人民嗰個嘅熱情咧，其實一路都係發展緊嘅，因為佢哋對人好友善啦，嚇佢哋係好自給，好滿足喺佢哋嘅生活啦。你可以諗到咧，周圍喺街裏面聽到音樂，咁可以飲下酒，飲下莫希圖，咁所以其實佢哋好豐足啊，個內心你 feel 到佢哋好豐足。雖然可能硬件就會相對嚟講落後啲，不過佢哋咧即係有講嘅，係佢特色嚟噶嘛。即係如果大家去想睇新嘅 新的建築物就不會去古巴啦，係咪？ 冇錯啦。 咁呢個就係佢哋其中一個吸引力嚟嘅。咁啲車咧嚇，講普通少少啦。佢哋見到啲車係特登嘅，唔同嘅顏色咧，你溝你總言之諗到嗰隻顏色，你諗唔到嘅都有嘅。呢只呢只橙都好難溝。 呢只橙真係 好爆噶嘛， 真係好橙，係同埋你配合嗰隻車呢啲嘅車型嗰陣， 係啦。 我諗可能後生部哇，依架 咩車嚟㗎？ 但係依個係可能五六十年代一啲好富貴嘅轎車嚟嘅。 係啊，咁然後佢哋咧就話咧，因為禁運啦，咁所以佢哋好少再有車入口噶啦，咁咧而家佢哋啲車咧有部分嘅引擎咧係嚟自韓國嘅，即係佢哋改裝咗個韓國嘅引擎，咁然後就包裝翻呢架車，咁同時間咧就中國啦，中國嘅即係汽車業都入咗佢哋嗰度嘅，咁都係用個引擎嚟做，咁所以咧啲車係放心，大家如果去玩咧一定要坐，同埋佢哋係冇問題嘅，即係唔會 勁 咁樣嗰啲啊，係啦，亦都唔會即係死火嘅咁樣。 係咪隨住而家依個美國同埋依個古巴關係解凍之後咧，其實都唔少人咧睇。在美國或者不同的地方都會入去古巴，希望能夠感受一下這個當地的風土人情。 是啊是啊， 其實很多旅遊人呢通常去古巴的首都就是夏瓦那， 是、啊、 另外也是自古華拉長眠的地方叫做聖克拉拉，這個城市都 是 大家都是如果要去古巴必定不要錯過啦、 啊、 另外就登上頂級雪茄出產地叫做雲尼斯山谷，是啊、 啊、這個沒錯，這個 都必要解釋、 啊啊、 可能你解釋一下、 啊、這個沒去到、啊、上次、啊、不過就大家可以選擇你去 這裡。如果旅行就是要了解這個古巴和美國關係的時候，其實如果不解這樣、我想可能對古巴人民的影響都有一個很大的 impact 的影響。就算剛才我說你見到市面上好像很破舊、但是曾經看過一些國際研究組織做的調查、其實古巴絕對是一個是有足夠能力是繼續發展，它不是一個差的地方，無論人民質素、國家你剛才說的自給自足，它的歷史、建築、音樂全部都是豐富， 很豐富、 所以大家沒有被古巴的一些表面或者一些可能媒體上面一些 stereotype 去覺得、古巴的地方有什麼好玩、其實絕對它有 很好玩、 很正很正的地方、我們可能交給 Apple 去講一講關於它的古巴之不過我講過之前我想知道你是怎麼去，因為很多香港人喂是不是跟團，但你你又中意係自由行 啦、啊啊？ 你講一講一下你2013年你點樣入境呢個古巴 咧？當時咧揾資料嗰陣時咧，就即係一係就揾去加拿大啦，由加拿大落嘅，即係一係就喺 Toronto 飛落去。咁、因為咧就美國佢當時仲未解封佢個空管嘅，咁啊冇得喺美國落噶啦。咁一係就可能大家去墨西哥落去啦。咁當時咧我係選擇咗咧由歐洲去嘅，咁、就香港飛阿姆斯特丹，咁、阿姆斯特丹轉機就去呢、這個夏哈那嘅，咁或者喺巴黎都得嘅。 攞 visa 咧就喺香港，咁啊要喺香港攞 visa 啦，咁就去一個咧佢本身係冇一個領事館嘅，但係咧鄧永亨定係鄧永昌嗰、那個鄧永昌嗰、那個，不過即係佢嗰個 office 咧就係、是。代辦古巴的 passport 嘅，咁呢啲唔難揾嘅，大家 Google 就可以揾到。 就算而家鄧先生已經 係啊，都係喺嗰度攞嘅。 即係如果香港人我要去古巴， 古巴就喺嗰度攞簽證 嘅地方，咁個簽證因為香港係冇領事館嘅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哋如果要做嘅話， 就係去嗰度攞咯。 幾多錢啊？個 visa 你咪有印象啊？ 都是三四百蚊嘅啫，即如果而家我都真係唔 update， 唔知啦。不過我每一年都有同啲 friend 去嘅，即係我自從2013年去完之後咧，2014年有 friend 去啦，2015年有 friend 去啦，2016年有 friend 去啦，2017年都有 friend 去嘅。嚇咁，但係佢哋話大致上嘅市面嘅景象咧，都係差不多，即係冇乜點變，唯獨是咧 internet 咧就多咗啦。 啊，等我諗起啊，阿鄧生咧，佢係個雪茄人嚟， 冇錯、 所以點解佢同古巴嘅關係咁好？所以 你上去個 office 嗰度咧，就會見到佢個 decoration 全部都係古巴嘅 decoration。 鄧生咧，佢一個。icon 咧就係一個中意食古巴 靚雪茄， 所以咧我成日忽發其想，咦會唔會因為咁樣，所以佢同古巴政府嘅關係非常密切，所以如果香港人要我去古巴旅遊時候咧，簽你淨係喺鄧先生嘅 office 裏邊做，哦依樣嘢好奇怪， 同埋 我知道香港人咧，如果要去，好多人時都會飛去墨西哥，喺墨西哥嗰邊去經過之後就入境， 係啦， 去古巴，咁所以其實都有幾種方法嘅，香港去佢啦，喺加拿大或者你比較特別啲，你飛去歐洲，跟住喺歐洲再飛過。係啦， 咁咪順便玩埋歐洲咯。 OK， 好，咁我不如睇一睇啊 ，Apple 咧，我預備咗好多啲嘅靚相同埋啲 相啦，唔知靚唔靚。 咁啊， 先俾幅大家嘅印象先啊，個圖咁樣，大家見到古巴啦，咁夏哈那嗰度咧就係佢嘅首都啦嚇，咁亦都我咧就會係去咗一個叫Cienes Fuego 嘅，即係 CINA 嗰個字啦，然後 Trinidad 啦嚇下少少嗰度，咁跟住咧就去 Cremagre， 咁我就同埋San Diego 嘅，咁我去咗幾個地方，咁啊主力介紹四個地方嚇，就係夏哈那啦，Cienes Fuego 啦 ，Trinidad 同埋。 係咪貴？ 如果你飛機直接去飛，一定係飛到首都先。 係啦，一定下翻拿啦。咁我哋可以去睇下啲相啦。係先進入下翻拿啦。呢、這個就係佢哋好出名嘅一個教堂啦。嚇、 啊， 呢、這個實會見到噶啦、嗯。我唔記得個地方係叫即係呢個聖蘭西斯教堂定係點樣？但係呢個教堂充滿咗西班牙景象啦。 其實即係啲歐洲地方啦，全部基本上都係依啲教堂，教堂。都是教堂。 咁我哋繼續可以落下啲相先嘅，即係一路咁樣過啦。咁呢條大道咧就係嗰個主力係帕薩瑪雅，如果冇記錯係啦。唔好亂咁噏啦，啲名字都係啦。 你去到於當日時候 咁啱嘅，係啦，即係其實我九月去嘅，我九月尾去嘅。 係咪古巴四季如春都係咁熱？ 古巴係好熱嘅，古巴係好熱嘅，真係係熱到咧你周身汗嘅。咁呢條街咧好有特色嘅，咁你見到佢側邊好多啲即係書攤啊。其實咧、我當時咧就未識啊，即唔識貨，咁所以咧，今陸陸續續如果有朋友去咧，都叫佢入翻啲貨嘅，就係佢啲 poster 咧，即係自古華納啲 poster 咧，當年即係五六十年代嗰啲咧，全部啲舊書咧，真係值得買翻嚟， 絕版嘅啦， 好有型啊，即係好有風格嗰啲，好有風格，同埋又唔係貴咁樣。 即 係 如果長毛去到發癲，係 啊，長毛去過㗎啦，已經佢早在幾廿年前已經去過㗎啦，毛哥係啦，咁我哋繼續啦嚇，呢度就係其中一個啦，咁呢啲就好得意嘅車啦，見到嗰啲即係剛才見到啦，黃色嗰只啦，係啦，嗰啲 黃色嗰只咩車嚟㗎？ 嗰啲係我哋所講嘅 tuk tuk 啦，即係如果用即係亞東南亞，咁佢都係 taxi 嚟嘅，即係的士嚟嘅，係啦。咁佢個外形好豐富咧，見到個顏色襯落去咧，嗱喺度青色，哇！嗰、那個 Tiffany blue 定係乜嘢海水藍，再加隻黃色， 好似青檸色嘅 啫，不得了，不得了，可以繼續落㗎啦嚇。咁樣呢啲就係呢度就係個市中心嚟嘅，個市中心好嘢，好有型係嘛？即係你企落去即刻好 sharp 曬咁樣， 不停流汗嘅喎， 不停流汗， 係咪濕度點樣咧？ 唉，又係好濕嘅，即係我諗都有九十八十幾濕度，因為係海嘅國家啦。 三十幾度啊 ，daily 如果之後一朝 有㗎，有㗎，有㗎。不過佢就好福啊，好靚喎，啲橙色車啊，紅色車咁樣，咁就日照有啊，咁所以咧就好熱啦嚇。咁其實嚟到夏花拿咧，不停。一定要講呢個故仔嘅，頭先你話好矛盾係嘛，充滿一個矛盾國家。一落去，因為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啦，用慣 internet 噶嘛，係咪？即係由當時冇啲咩數據卡買啦，一落到去個心就癢曬，就話一定要即係究竟要報個平安㗎，都要攞啲即係數據卡出嚟。嚇！原來周圍都冇，以為有嗰啲 internet cafe 嗰樣嘢， 或者可以買張 冇 卡， 冇嘅， 冇嘅。 去到邊度先有呢？就係我記得喺呢個廣場嘅隔幾度咧，就係一間五星級嘅酒店嚟㗎啦嚇。咁咧就原來要喺酒店啊，當年我去啦，而家唔同咗㗎啦，就咧要買張數據卡，仲要成。差唔多$150嘅，三十分鐘嘅啫。 哇 ！OK， 咁啊，即刻即滴滴金，真係仲要 set 住嚟用，即刻咧仲要去個酒店 reception 咧整嗰啲嗰啲酒店卡咧，仲要整個曲嗰啲嘅嚇。咁啊，即刻報一個平安啦。咁啊，跟住咧就心裏面知道呢一張卡咧。應該因為夏灣啊，我會去完之後再翻去夏灣啊，應該都係咧去曬成個古巴之後咧，之後先再用翻，因為得三十分鐘嘅啫嘛，你都唔會成日用啦。咁跟住咧就跟住嗰十幾日咧，我都係冇用過 internet 嘅，但係奇妙嘅地方就出現啦。雖然你有三日好似即係思緒不安、好矛盾啊，點解冇 internet 咧？好擔心。但係跟住嗰十幾日之後咧，我真係覺得你係心靈洗滌咗排毒啊！你好似你心靈排毒咗，你因為你完全冇internet， 你呢個世界咧，你好似同呢個世界脱離咗。 香港人手機不離噶嘛，即係冇咗就攞攞亂啊！ 就係嗰三日，即係好似螞蟻喺個心裏面，跟住咧呢十幾日之後冇咗用 internet 咧，係心靈排毒。你嘅人咧好似乜嘢煩惱、咩事都唔記得咗，只係喺當中享受顏色啦、享受音樂啦、享受酒啦、享受陽光啊咁樣。咁呢個好值得提啊！哇，呢個就好靚啦。咁我哋就喺夏花拿嘅另一個區咧，呢度就係嗰個海岸線嚟嘅，好出名嘅呢個海岸線嚇。咁啊喺另一個即係個 fort 個堡壘裏面咧，就都係一個其中嘅景點啦。你過對面岸咧，就會見到呢一個嘅海岸線。咁可以喺度咧，喺你 hea 半日都得噶啦。即係淨係望住佢啲雲喺度飄，啲風喺度吹，都已經好靚噶啦。 買罐啤酒或者到枝雪加煙，哇！呢、這個就係佢 嗱，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即係最出名啦，係啦 。佢哋啲酒啊， 酒係啦 ，rum 酒啦嚇。咁呢啲酒咧，其實就佢哋分年份嘅嚇。不過我唔飲酒，所以我唔係好熟悉。咁啊，好多時候都話要點都入翻兩三支貨噶啦。咁啊，不同年份咧就不同嘅即係。 價錢嘅。咁佢哋買酒嘅地方都有超級市場嘅，不過亦都有一啲咧係，如果大家好鬼早年代幾廿年前去大陸咧，就係、是、要有啲叫做外匯即券，亦都係有啲外匯。點講咧？即係嗰啲 product 咧，係喺另一啲共產，即係佢專係俾旅遊俾、旅遊人士買嘅，係啦。 即係分開咗兩個地方 嘅。分開嘅，係啦，係啦。咁呢啲就要有啲，我哋係要用嗰個叫 CUC 啦、group 啦去買嘅嚇。咁、遊客就呢啲當然啦，喺香港同而家買，梗係喺呢度入貨啦，因為呢度好平嘅。咁就溝可樂飲啊，即係佢哋好中意Mojito 啊，呢啲都係其中一個用呢啲酒溝噶啦，好好飲嘅咁樣。 哇！即係如果呢啲酒咧，阿劉世良。即係徐少華見到咧，肯定咧發癲㗎啦， 好開心。 係因為佢哋即係對於酒咧非常之有喜好。好，咁我哋不如 take 個短break 翻嚟先，跟住我知道 Apple 仲有好多好特別嘅古仔係關於古巴嘅。咁我 take 個短break 翻嚟，我哋繼續分享。 OK。 系啦，呢本书咧就系二号咧就出噶啦，大家咧就可以订。咁呢本书咧系我见过街道讲朱元璋最详细嘅，同埋最有分析性嘅一本书咧。at least 我认为就系咁样系。咁有啲地方系创建嚟嘅，有啲地方就写得好紧张，好似演义咁，即系呢个同陈友谅打咧，大家都话好紧张，睇到尾先至放心。咁但譬如话讲呢个法古文啊，讲明朝嘅经济究竟原来系用纸币啊？朱元璋的心態啊，同埋佢點樣反貪啊，大家真係要詳細睇下。尤其是習近平時代咧，近七百年來反貪最犀利嘅人咧，一個就叫朱元璋，一個叫習近平。而朱元璋咧，又係想控制曬所有人嘅思想，作一套規則出嚟咧，萬世奉行嘅。咁喺呢個習近平時代，呢、這個新習近平嘅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咧，你一定要參考一下朱元璋點樣意圖創立一套千秋萬世都啱嘅制度出嚟，同埋點樣管制人嘅思想嘅。 蕭若元说明朝系列第一部《朱元璋圣贤豪杰大策》现已接受预订，人民超市网上优惠价$86，而家预订仲可以优先报名参加萧生喺二月举行嘅讲座，报名请电邮 markmok@hkreporter.com。 Hello， 城寨朋友大家好啊，新年快乐！今年系狗年啊，咁我城寨蛇丝马猎得宝，就祝各位女士就系当然好似我咁样青春常驻咁靓啦。男嘅城寨人当然是快快乐乐，有老婆嘅锡多啲老婆，有女朋友嘅就记得锡多啲女朋友啦。恭喜恭喜！ 各位城寨人，我攞住阿妮嘅水墨造像同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嘅一年呢、这个狗年咧，个个都系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家庭幸福，长长久久，狗肥屋润。